一，课文。严禁酒后开车。酒后禁止开车，这是司机们都知道的规定。可是，在热闹的酒会上，一杯杯的美酒摆在面前，难道司机们真的能忍住一点酒也不喝吗？北京市交通管理局进行了一次交通检查，检查的重点就是酒后开车。你喝了吗？ 没喝。 那检测一下。 没关系。 面对警察的询问，这位司机回答的倒是很沉着，可在仪器的检测下，这位司机不得不承认自己刚刚喝过酒， 只喝了一小杯。 刚刚还坚决地说一口没喝，现在就变成了一小杯。而一位摩托车司机倒是显得直爽痛快，把自己喝酒的事儿全承认了。 知道不能喝酒吗？ 知道。 知道为什么还喝？ 帮了朋友一点忙，朋友为了表示感谢，一再劝我喝点，我也一时没注意，多喝了两口。 而另外一位司机正在为自己喝酒的行为进行辩解。 我中午喝的酒，就喝了一杯啤酒，我下午没喝酒。 在检查过程中，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喝了酒的司机都像商量好了似的，面对警察的询问，他们的回答惊人的相似， 只喝了一小杯啤酒。 不过这一小杯的标准到底是多少，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。这天晚上从8点到10点的2个小时内，交警们在17个路口共查出56位酒后开车的司机。在我们采访中，这些喝酒的司机都很清楚地知道禁止酒后开车的规定，但是他们为什么还会明知故犯呢？ 没喝多，只喝了半瓶啤酒，平时喝3-5瓶都没问题。 许多司机都觉得自己喝一点啤酒，只要能够控制得住就没事儿。还有一些司机则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不得不喝。司机酒后开车不仅违反了交通法规，更严重的是还给自己和其他更多的人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危险。据医生说，喝酒会刺激人的神经，首先有个兴奋期，这时候开车就不容易像平常一样稳定，车开快了很容易出事。等到喝酒后的兴奋期过去之后，就进入一个低潮期，这时候呢，人的反应就会变慢，遇到紧急情况来不及采取措施，也很容易出事。正因如此，国家才规定严禁酒后开车。还有一点，好多司机都认为喝一点点酒，只要控制在自己的酒量范围之内就没事。实际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，不管喝了多少，只要沾了酒就是违反了交通法规。